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福建已有感染者139例，形成莆田和厦门双传播中心。 京城京市，北京疾控提醒市民，中秋国庆出游前最好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北京双节期间不限行，10月4号起尾号开始轮换。 国内方面，第14届全运会今天晚上在西安开幕。 9月16号起，扬州火车站机场将会重启。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重视娱乐圈的道德教育，构建从艺先立德的理念。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因接触新冠患者，普京将进行自我隔离，其核酸检测为阴性。 财经资讯，8月全国 CPI 数据出炉，同比上涨0.8%，涨幅连续3个月回落。 前沿科技，今天凌晨，苹果发布 iPhone 13系列产品，起步价降了，手机刘海面积缩小20%。 8点3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环球影城中秋门票秒光，部分速通票被退，飞猪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聚焦一下福建。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据通报，9月10号到9月14号早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包括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全都在莆田市。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本轮疫情中未成年人占比较高，仅莆田一地就有超30名未成年人新冠病毒核酸呈阳性。同时呢，综合3天的消息，莆田此轮疫情已经波及了2所幼儿园、3所小学、1所中学。另外，厦门新增确诊病例数也已经超过了莆田。 那么说到厦门，我们来聚焦一下，令人担心的是，厦门本轮疫情出现了1传32的超级传播现象，其中的一就是厦门9月12号发现的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据通报呢，吴某某在厦门同安区某工艺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工作，经过流调核查，这名患者呢是莆田市报告的一例确诊病例的家人，属于其密切接触者。截止到昨天早晨的8点钟，同安区这家工艺品工厂聚集性疫情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32例。 专家介绍呢，吴某某接触的车间作业及管理人员比较多，工厂的作业场所又是一个较为密闭的空间，而且从事作业人员没有做好个人防护，再加上德尔塔变异毒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染代际短的特点，因此说这一传播链条造成多人感染的聚集性疫情。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泉州方面。9月11号到昨天早晨的8点钟，泉州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2例，泉州全市累计追踪确诊病例的密接者248人，次密接者1004人。那么基于流调轨迹、病例分布还有风亭镇地域相邻等综合的因素，泉州市全港区正逐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同时呢，其他县市区也将扩大核酸检测的范围。另外呢，泉州全港区全区目前已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居民只进不出。 地区风险等级变化方面呢，截止到9月13号的24点，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正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另外呢，中高风险区学校现在全都已经暂停了线下教学，调整为线上教学。 另外啊，近期随着疫情的加剧啊，一些谣言也甚嚣尘上。比如说福建厦门市同安区警方就表示，网传厦门市第三医院核酸检测出200多名阳性，这是谣言。警方昨天中午已经追查到在微信群发布这一谣言的网民，对方承认错误，并已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辟谣。后续呢，警方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北京疾控发布的一个出行提示。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官微的消息，中秋国庆将至，秋高气爽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不过在近期呢，国内的本土病例又有了零星散发的迹象，并且引起聚集性疫情。市民朋友还是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增强防护意识，健康安全度过中秋国庆佳节。 北京疾控也特别提醒大家，咱们继续要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同时最好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另外也建议大家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主，室外活动为主。而在出游前呢，北京疾控也提倡大家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最后还要做好返程的健康检测。 交通方面，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表示，2021年9月18号到21号，也就是中秋节这个假期期间，还有9月26号周日、10月1号到7号，就是国庆假期期间，包括10月9号的周六，北京市机动车不限行啊，就是不受工作日高峰时区的高峰时段的区域限行措施影响。在10月4号，限行尾号要开始轮换了，国庆节假期之后会实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天气方面啊。今天北京市呢将结束今年的汛期。总的来说，今年北京市汛期呢降水比较多，强度大，暴雨日数多，时空分布不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数据显示，从6月1号入汛到昨天，北京全市累计降水量719.8毫米，比去年偏多90%，比往年汛期偏多80%。 再来看看华北的雨季，今年华北雨季从7月12号开始，比常年偏早6天，9月9号结束，比常年偏晚了22天，雨季长达59天，为1961年以来第二长。其中呢，北京的雨季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二多。汛期期间，顺义最高的日降水量曾经达到223.3毫米，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京城京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领域。近日呢，北京市总工会印发了关于开展2021年金秋助学工作的通知。今年在北京全市范围继续开展金秋助学工作，3类困难职工子女可以申请资助。审核通过之后呢，助学款会通过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直接发放给困难职工，推动解决困难职工子女就学问题。 通知指出，2021年金秋助学工作的助学对象为2021年9月到2022年7月就读的在当深度困难、相对困难的职工子女。助学标准分别为在学前教育或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每人补助3000元；在高中阶段就读的，每人补助4000元；在全日制大学专科或本科阶段就读的，以及在研究生阶段（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读的，每人补助12450元。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今天晚间，第14届全运会将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将在位于千年古都西安的奥体中心举行。当热血体育邂逅热情的陕西人民，在未来的13天必将会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盛会，值得期待，也预祝体育健儿们取得佳绩。 又有体育赛事看了哈，其实一看体育，人就是 不由自主会动起来，一动起来心情就好啊。那接下来也是一个好消息，昨天呢，扬州方面表示，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出行，扬州主城区公交车和出租车有序恢复。同时呢，根据扬州市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安排，明天开始，扬州要全面的恢复市内外的公共交通，暂停客运业务多日的火车站、机场也会重启。 那么据了解啊，明天零点起呢，扬泰机场将正式恢复客运航班，首日计划飞行昆明、贵阳、重庆这三条航线。等待疫情平稳之后，机场将逐步有序恢复34个航点。 教育领域昨天传来重磅消息，教育部、人社部近日联合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教育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其中要求呢，从事按照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需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的，需具备相应职业专业能力证明。同时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非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同时呢，这个管理办法还特别强调要依法依规来规范劳动关系，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与招用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特别强调要与招用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从而维护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管理办法呢，还首次提出从业人员的结构性要求，明确机构专职教学教研人员原则上不低于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的50%，面向中小学生、3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的线下培训，每班次专职教学人员原则上不低于学生人数的2%，不低于儿童人数的6%。 此外，管理办法还首次提出了建设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对触碰、歧视、侮辱学生等11类行为红线且情节严重的，将会纳入到全国统一监控平台的黑名单进行管理。 在刚刚京城京市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助学贷款哈。那么国家层面上，助学贷款有什么样的新消息呢？来关注近日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印发的相关通知。 昨天财政部表示，本次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调整之后，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则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日常生活费。 关于助学贷款额度的标准，财政部表示，当前呢，我国财政收支总体上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调整政策时，财政部详细测算了贷款额度增加带来的财政增值以及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最终研究确定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这体现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全领域。昨天呢，应急管理部召开发布会表示，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继续保持双下降的趋势，但是事故反弹势头明显，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双上升，特别是矿山、道路交通、燃气、隧道施工等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集中，安全形势依然是严峻复杂。 针对未来的情况呢，应急管理部负责人也表示啊，受群众补偿性、预知性意愿强烈的矿山、化工、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进入生产经营旺季以及汛期延后等因素影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风险挑战更大，形势会更加严峻复杂。 对此呢，会议指出要采取加密农村客运班次、开展预约服务等措施来保障群众的行有所成，同时要加强隧道、地铁等高风险工程施工安全管控，加快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深化油管区、小化工等专项整治。另外，会议还提出要继续抓好防汛救灾，坚持生命至上、避险为要，要求公共设施和生产经营单位在必要时果断停运、停工和撤人。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宜。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宜。

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阵雨。咱们预报的是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不过呢，对其他地区来说呢，并不是说不会出现这个短时小阵雨，只是呢，它的可能性比西部和北部要小那么一点儿。好在呢，就是白天即便是出现了这个小阵雨，因为这个雨很小，并且时间很短，对出行呢影响不大。气温的话，因为今天是光照差，最高气温26度左右，这个和昨天的情况呢差不多，或者是略低一点。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5.9度，那么今天是预计的是26度左右，可能还会稍微低一点。天气总体来讲呢，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夜间啊，受西来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啊，北京会有一次这个全市性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由于这个水汽条件不太好啊，这次降雨过程平均雨量不大，是小雨。出现的时间呢是晚上9:00以后到明天上午9:00结束。这个提醒大家呢，出行要注意这个防雨和交通安全，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郭工，未来几天天气总体情况如何？ 那么未来几天北京天气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都发生在周日，也就是19号，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另一个呢就是气温会明显的下降。周日的这个降雨目前看，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的这个降雨的雨量上呢要会明显一些，对于大家出行呢就是有不太利的这个影响了。另外的话就是由于周日白天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是阴天有雨，就是没有雨呢它也是阴着天，光照差，所以呢气温会明显下降。这个最高气温就是周日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21度左右，天气就有点凉了。这样的话要请大家注意这个添点衣服。是这样的，孙畅。 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再见。 感谢郭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优。 再来看一看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提醒大家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今明两天都有降水的天气，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趁着这个时间，我们不妨听一些片花，因为我们的片花也上新了。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时尚控股精工集团60周年品牌秀，9月17日，本周五19点，在微博合一直播平台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时尚大秀届时开启。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因接触新冠患者，普京将进行自我隔离，其核酸检测为阴性。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已经累计超过66万例。 财经资讯，8月份全国 CPI 数据出炉，同比上涨0.8%，涨幅连续3个月回落。 前沿科技，今天凌晨，苹果发布 iPhone 13系列产品，起步价降了，手机刘海面积缩小20%。 8:3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环球影城中秋门票秒光，部分速通票被退，飞猪提供2种解决方案。 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将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9月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因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将进行自我隔离。随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已接受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他同时强调说，普京总统绝对健康。 佩斯科夫还补充说，隔离呢并不直接影响总统的工作，只是有一段时间不会安排当面的活动，而且呢也不影响工作强度，总统将以视频会议的形式继续工作。 普京随后在直播节目当中向外界解释了其自我隔离的原因。他表示，自己的随从人员中多人确诊新冠肺炎，他与其中一人近期工作期间全天近距离接触。这名工作人员此前接种了疫苗，因抗体数值下降，刚刚重新接种，但仍然确诊。 美国方面，美国国际开发署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宣布，该机构将会通过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个独立组织，向阿富汗民众提供近64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同时还启动了一个位于阿富汗境内的灾难援助响应小组。该组织呢将会负责美国政府针对阿富汗冲突、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问题的人道主义工作。 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情报和国家安全峰会上表示，阿富汗已不再是美国本土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比起阿富汗，来自索马里、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恐怖威胁更加危险。 海恩斯表示，在没有美军驻扎以及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在阿富汗的情报收集工作已经减少。但是呢，他同时也说，美国情报界已经为这一现状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美国情报界一项重点工作是监测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出现任何可能的重建。 海恩斯最后还强调说，911事件20年来，美国政府为反恐做出了巨大努力，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已大为减弱。 疫情方面，美国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100万例。此外呢，美国累计因新冠死亡超过了66万例，是目前全球报告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另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疫情周报显示，截止到10号的一周，美国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数比前一周下降12.7%，但比去年7月的水平高出了99.3%。 此外，在过去两周，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激增了近50万例。 疫苗接种方面，截至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计有超过2.09亿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3.2%，其中超过1.78亿人完成了全部剂量的接种，占总人口比例53.9%。 再来说说阿富汗国内局势方面，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14号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部门员工应塔利班要求已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其中的返岗员工还包括100名女性雇员。据报道，有返岗工作的女性员工表示，很高兴两周过后终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现在可以自由工作了。 报道同时说，自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接管喀布尔以来，大多数前政府官员还没有返回工作岗位。对此呢，许多喀布尔居民表示，塔利班应当尽快要求前政府员工返岗履职。 针对何时会成立正式政府这一问题，阿富汗塔利班任命的外交部长穆塔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是应该在未来考虑的问题，并重申境外势力不应干涉阿富汗的内政。他同时呼吁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尽快将塔利班任命的部分政府官员移出恐怖分子名单，称这一决定是对阿富汗国家和主权的不尊重。 再来关注挪威刚刚结束的大选。当地时间9月13号，挪威的选民罢免了自2013年以来一直执政的保守派首相，转而呢将票投给了中左翼领导人。据了解，这是一场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竞选活动。在这个拥有庞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国家，本场选举结果可能预示着一场政策转向。 在选举当天，挪威保守党籍首相埃尔纳·索尔贝格承认在议会选举当中败北，工党领导人斯特勒率领的左翼反对派取得大胜。那么这是近8年来左翼首次击败索尔贝格领导的中右翼联盟。 挪威位于北欧，油气出口是该国收入的重要来源，是世界第7大天然气出口国，供应着欧盟约25%的天然气。因此呢，全球变暖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未来是本次挪威大选的核心议题。针对这场选举，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尽管对化石燃料采取最激进立场的挪威小党派表现不如预期，但是投票结果表明，气候问题可能正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的权力平衡向左翼倾斜。 《纽约时报》还援引气候学家的分析说，索尔贝格担任领导人期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太少，但他的继任者如果试图将气候变化政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将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因为要让一个占挪威国家收入 14%、雇佣近 7% 人口的行业转型也并非易事。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政坛。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当地时间14号的报道，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已经基本敲定不参加竞选方针。同时呢，日本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也在近日拜访了石破茂，为自己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寻求他的合作。 河野表示说，总裁选举之后是众院选举，假使自己就任首相的话，将以全党态势迎接大选，那也将最大限度地发挥石破派的力量。对此呢，石破茂在会谈后强调，感受到了河野对全党态势的热忱，这次会谈非常有意义。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朱哲。朱哲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自8月以来呢，美元指数的走势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那最高突破93.5一线的前期阻力，触及到了93.73，那最低呢是跌破了92关口，到了91.94。那目前呢是持稳在92.5附近，昨日呢是收报在了92.62。那从基本面来看，八月以来呢，主导美元走势的核心因素还是说市场对于美联储何时 taper 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虽然自7月的这个议息会议以来呢，联储内部对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节奏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像鲍威尔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呢是维持一个比较 各派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高通胀是暂时的，那距离收紧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而另一部分较为鹰派的官员则表示，目前的数据呢是支持联储尽快缩减这个购债规模的。那市场呢也是更多的根据这个经济数据的表现来对这个未来的政策路径做出一定的预期，所以我们看到八月份美指的走势呢完全是跟随着这个公布的就业、通胀以及 PMI 等重要数据的表现呢进行一个相应的波动，那出现了一个先涨后跌，那再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展望后市呢，个人对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呢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主要是九月非农数据中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呢是在下降的，实薪数据的增长强劲，而且呢前两个月的这个非农的就业人口数据是大幅的上修，尤其呢上周那个美国劳动局公布的这个七月的职位空缺显示呢，这个七月份这个空缺达到了1090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继六月首次突破千万大关之后呢再度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而且呢上周出勤失业金人数呢也是低于前值和预期，这都显示出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修复呢具备一定的内在潜力。所以呢九月的非农数据可能说只是像很多人这个判断的一样是受到了疫情再度来袭的一个影响，那建议投资者呢关注后市美国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一个情况。那技术上看的话，今年以来形成的93.5一线的技术阻力呢仍然存在，那在下次劳动力数据的表现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之前呢，预计美元指数的波动区间仍有可能会在91.3到93.5之间。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近期黄金的走势。 好的，那近期呢在美元指数触底反弹的这个打压之下，金价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昨日是报在了1804.78美元每盎司。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金价的这一波走势主要还是跟随了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动，而且很明显的金价是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很难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那展望后市呢，个人认为这个黄金中长期看仍然会出现一个易跌难涨的一个走势啊，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还是有一个比较一致的预期，即便说现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保持一个鸽派的论调，但是从目前公布的这些数据来看，这个通胀还是比较高的，即便昨天公布的 CPI 有一个见顶的迹象，但是能否持续的出现一个回落呢，还是有待于观察。而反观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呢，即便九月的非农新增人口表现不佳，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数据也是支持，可以说是我们这样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内生动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 taper 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呢，就是目前通胀还是比较高的，那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还是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这也会增加持有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不利于金价。那结合技术面来看，1840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那建议投资者仍然采取逢高做空黄金的一个交易策略。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那上一个交易日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45.00，欧元761.71，英镑892.66，澳元475.23，加元510.11，瑞士法郎699.36，日元5.8641。主持人， 好的，谢谢朱哲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不急不急，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 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进入到财经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八月份全国 CPI 的数据。数据显示，八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平稳运行。 具体来看，食品价格下降最大，下降了4.1%。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0.3%，服务价格上涨1.5%。那分地区来看呢，宁夏、江苏、北京、上海等15个省份八月份 CPI 同比涨幅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八月 CPI 上涨1.4%的城市是北京，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啊，全国 CPI 连续3个月回落。八月份食品价格跌幅扩大，主要是受到猪价、油价、出行服务价格的拖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谭莹分析认为呢，本轮生猪价格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出台各类生猪复产政策，加上生猪高价刺激，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多重因素造成生猪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导致价格持续下跌。 那么对于未来 CPI 的走势，专家认为如今的疫情高峰以及汛期冲击的情况已经过去，叠加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来临，和八月相比，九月 CPI 同比大概率会上行。 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方面，近日呢，国家发改委分步有序下达2021年度卫生健康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300亿元，支持全国构筑公卫防疫屏障，搭建便民就医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那么这300亿元资金啊，主要是用于疫情防控、解决看病难、优生优育、推动中药发展等方面。其中围绕着疫情防控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将安排中央投资84.44亿元，支持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的建设，提升省级人口大事疾控中心检测和应急处置一锤定音的能力，筑牢基层公共卫生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针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肿瘤、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重点病种，将会安排中央投资40.15亿元，支持54个特色优势突出、医疗技术水平较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省部级医院，改善基础条件，加强科研创新，提升省域内相关专科综合诊治能力。 同时呢，针对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啊，将安排中央投资85.3亿元，支持2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医院的起步建设，3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网格化的布局，113个县级医院的提标扩能，推动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向群众身边延伸。 另外呢，为了推动中医药的特色发展，将会安排中央投资62.4亿元。支持14个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围绕着名医名方开展建设，31所重点中医医院将会开展传承创新能力建设，2个国家中医及疫病救治基地将会带动提升区域内的中医疫病防治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方便看中医，看上好中医，放心用中药。 关注完了医疗卫生，我们再来说说音频市场。此前计划赴美上市的喜马拉雅改变了路线。昨天呢，喜马拉雅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 IPO， 计划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喜马拉雅成立于2012年，历经9年的发展，截至今年上半年呢，全场景月活跃用户达到2.62亿，这一数据跟荔枝和蜻蜓 FM 相比，处于领先的位置。 那目前呢，喜马拉雅主要的变现渠道包括付费订阅、广告、直播以及其他创新产品和服务。招股书披露的喜马拉雅的经营数据显示，2018年到2020年，喜马拉雅的营收分别为14.8亿元、27亿元和人民币40.8亿元。那今年上半年的营收为25.1亿元，同比增长了55.5%。 那从各种数据上来看，在线音频确实是受到公众的喜爱了啊。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说， 现在在互联网上顶流是什么呢？顶流还是短视频。相比于短视频，音频的领域仍然属于是小众的。目前喜马拉雅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招股书也显示，2018到2020年，喜马拉雅分别亏损31.41亿元、19.248亿元、28.821亿元。 那其实亏损的不止喜马拉雅，目前在线音频赛道另外一个主要的玩家荔枝也没有摆脱亏损的状态。近期发布的荔枝二季度财报显示，今年二季度荔枝净亏损为2900万元，亏损比去年同期扩大了32%。 业内分析认为，未来喜马拉雅要是攀登更高峰的话，不仅要打败同赛道的玩家，还要从在线音乐、长短视频领域去争抢用户。事实上啊，腾讯、字节跳动等巨头目前也是在对在线的音频领域虎视眈眈，已经在在线的音乐领域占据大半壁江山的腾讯，除了推出音频节目之外，还通过收购懒人听书等等方式入局了音频市场。 那多家争抢之下，喜马拉雅也不断尝试在新的领域破局。2017年6月，喜马拉雅推出了国内全内容智能 AI 音箱小雅，开始积极布局人工智能领域。此后呢，还逐步加大了对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音箱、智能穿戴等硬件终端的布局。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虽然是叫了喜马拉雅世界上最高的山，但确实在业绩上还需要再不断的前进啊，才能让业绩站上最高峰。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前沿科技也是要关注，也算是行业里边的头部了，就是苹果。苹果发布会今天凌晨如期召开，在这场受到巨大关注的在线发布会上，苹果推出一个 iPhone 13系列新机。让很多买了 iPhone 12的客户不太爽。就是大家诟病的就是此前消费者都在说那个 iPhone 12它的刘海比较大，那么 iPhone 13推出来这个新品之后就发现它的刘海小了20%。 对，之所以这个 iPhone 12的这个购机者不满意，是因为 iPhone 13可能降价了啊，降了一部分价格。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数据方面。iPhone 13和 iPhone 13 mini 呢，显示屏尺寸是没有变化的，拥有5种颜色，后置双摄，采用了 A15 的仿生芯片，视频呢支持电影效果模式，起售价格为699美元，最小存储容量为 128GB。 而 iPhone 13 Pro 系列呢，配色一共有4种，除了新增了远峰蓝色这样一个颜色之外呢，还支持120赫兹的高刷新的频率，同时呢新增了 1TB 的存储容量的这样一个选择。 那苹果的中国官网显示，新 iPhone 会在9月17号开启预售，9月24号正式发售。售价方面 ，iPhone 13 mini 售价仅仅为5199元起啊，那 iPhone 13售价是5999元起 ，iPhone 13 Pro 售价7999元起 ，iPhone 13 Pro 的 Max 售价8999元起，最贵的就是刚刚介绡这个 1T 的容量是12999元。针对这样的价格和配置，有网友都说苹果这回也算是加量不加价了。 当然也是在之前的基础之上哈，包括什么充电器呀、这个耳机呀等等相关的配件还得是单独购买的。 也有很多人现在就是不买，知道吗？现在就我们国产的手机也挺不错的，好多人就选择国产。 关键有对比嘛，对吧？有对比，大家自然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好，那说完了苹果这个话题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中秋将至了，月饼大卖啊，不过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的提高，各类低糖、代糖食品是受到市场的欢迎。那代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代糖产品啊，也不能随便的吃。 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由头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互联网平台，还是挺大的一个互联网平台，给客户们送月饼，然后就导致他的一些高端的客户都腹泻。你看看这事儿就不小啊。据报道，在平台供应商提供的月饼配方当中，这个糖醇完全取代了糖分，而过高的糖醇含量 极有可能引发腹泻。 嗯，本来是想让这个产品啊显示更健康，对不对？ 结果不健，反倒不健康。 哎，我们来看看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生冯凯丽啊，他也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他就解释说，这样的食品呢，虽然没有卫生问题，但过量食用就可能会引发腹泻。 原因就是糖醇进入大肠之后，因为吸收比较差呢，会留在肠腔之内，然后一方面被细菌发酵产生气体，另外一方面呢，它会升高肠道之内的这个渗透压，导致肠道细胞内的水分被吸出去，这些多余的水分就导致这个人会拉肚子。所以说这个代糖食品它并不完全等于健康食品。 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宋新也指出啊，代糖食品不等于无糖食品啊，食品中的面粉等成分呢也含有较高的热量，糖尿病患者、减重者都要少吃，想要获得甜味儿，最好的来源还是天然的食物。 那怎么样食用糖醇才算是科学的呢？由于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糖醇并不存在建议摄入量，个体跟个体之间这个糖醇耐受能力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呢，山梨糖醇、木糖醇、麦芽糖醇的成分，成年人一次性摄入十几克就可能会腹泻。而很多饮料都在用的这个赤藓糖醇，一般摄入五六十克才会导致腹泻。 所以冯凯丽也建议啊，说这个消化功能弱或者是患有肠道功能疾病的人呢，要尽量少吃糖醇，普通人也最好是把糖醇加入完整的餐食当中，不要只吃含有糖醇的食物。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燕麦、全麦面包等，由于本身就难以消化，也不适合和糖醇一同服用。 好了，以上消息呢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去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给大家讲了生活中有哪些情况是医保无法给报销的，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诊疗项目与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中，有哪些是可以报销的，有哪些是不能报销的。 问题一，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中有哪些是可以报销的呢？临床治疗必须使用广泛、疗效好，同类药品中价格低的甲类药品可以全额纳入报销范围，之后按规定比例报销。而像同类药品中比甲类药品价格高的乙类药品，则需要个人自付一定比例，剩下的部分纳入报销范围，再按规定比例报销。 问题二，诊疗项目中有哪些是可以报销的呢？临床诊疗必须安全有效、费用适宜且由物价部门制定了收费标准的诊疗项目是可以报销的，而像挂号费、病历工本费以及各种美容健美项目、非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等则是不给报销的。 问题三，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中有哪些是可以报销的呢？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在接受诊断、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必须的服务设施是可以报销的，而像急救车车费、住院陪护费、洗礼费和文娱活动费等则是不能报销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防小课堂。70多年来，北京市人民防空事业始终与国家安全形势息息相关，始终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主要经历了初创、应急战备、稳步发展和创新发展等阶段。今天我们邀请了北京市人防办二级巡视员赵德海，具体介绍一下北京人防的历史沿革和主要职责。北京市人防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经历了哪些制度改革？ 北京市人防呢，是1950年3月，北京市正式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指导全市开展人民防空系工作，拉开了人民防空全面建设的序幕。防空总备、救护、消防、宣传、警报信号发放相继展开，人防工程的建设更是当时的重中之重。上世纪60、70年代，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一番构筑工墨宏大的人防工事行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不长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地下城。11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以来，北京市人民防空建设也从应急战备状态转变到了稳步发展阶段，形成了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2006年6月，北京市人防办更名为北京市民防局，实现了由单一人民防空向防空与防灾相结合的历史转变，按照新的形势要求，积极推进了以人民防空组织指挥、通信警报、防护工程、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救援力量、人员疏散和宣传教育为主的体系建设。 近年来，北京市人防的主要职责发生了哪些转变，又做出了哪些创新呢？ 2016年5月，第7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人民防空是国资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强调要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自动，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职能使命。2018年10月份，为聚焦组织主业，按照北京市机构改革方案，北京市民防局更名为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担负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人民防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本市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案，编制人民防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防空系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负责开展人民防空演练和警报建设，负责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 好，感谢市人防办二级巡视员赵德海的介绍。好了，今天的人防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防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关注一下，昨天凌晨北京环球影城开始放票了，多家 OTA 平台数据显示，门票不仅出现秒光，中秋节3天假期和国庆节7天长假，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也全都售罄。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上的1200元起的贵宾体验商品也已经下架，1700元起的思想贵宾体验也已经没有票可卖了。 真有钱啊，真能买， 出行的热情太高涨了、啊、 真的购买力太强了啊、嗯、那么这个是环球度假区这个 APP， 我们再来看看携程平台的数据啊，在环球影城开售十秒钟之内，携程就跃升全啊，这个景区就跃升全球携程的单景区销量第一名，一分钟之内开园当天的门票就售罄了，三分钟之内门票的预订量突破一万票，三十分钟之内，环球影城大酒店开园当日的房间售空。 对，这个同城旅行大数据也显示啊，目前的环球影城的出行人群啊，是以京津冀地区的周边人群为主，京津冀周边居民在购票人群当中占比超过了60%，其次是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游客。 嗯，在这个门票购买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风波啊，就是消费者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旗舰店购买环球优速通之后，被自动取消订单这个情况，飞猪昨天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解决方案。 那么针对已经完成付款但因为出票失败订单被取消的环球优速通的消费者，在已经全额退款的基础之上，另行提供商品实际成交金额的30%作为赔付。那另一个方案呢，是可以再次购买剩余库存或退票。 环球影城门票开售呢，也是带动周边酒店热度上涨。数据显示，14号凌晨，环球度假区周边酒店的订单量较13号上涨800%，其中环球影城大酒店开园日的房间在半小时之内全都售罄。 嗯，其实啊，这个节假日出行，我们不光可以聚焦在环球影城哈， 嗯， 北京周边有很多可玩啊、可去的去处。比如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晚上，昌平区将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副丰富的节日文化大餐。 晚会同时也将会拉开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呢，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会轮番登场。居民朋友们可以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去获取更多的旅游信息。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资讯，我来关注一下17号书圣大足大足石刻特展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寺展厅开展。大足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等宋代到明清石质文物将会一一亮相。 这次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1月17号，展出的面积呢大约有1000平方米，展览文物数量一共82件套，其中宋代到明清的石刻文物66件，包括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和香炉等精品的文物。此外呢，还有 3D 打印复制品、纸质线描图以及千手观音修复工具等等16件展品也将会同时展出。 嗯，那今天是周三，照例呢，周三图书资讯的时间，我们来介绍一下新书好书。近日呢，由新华社国家相册栏目组编写的《沧桑百年间中国摆脱贫困影像记忆》面向全国公开发行。这本书呢，也会在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亮相。 为了致敬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胜利，国家相册项目组呢，已经从播出的纪录片当中精选出了有代表性的9期，以新华社大型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的部分精彩内容为开篇，化视频产品为图文并茂的书籍，多角度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沧桑历程。读者不仅可以品读欣赏感人的故事情节、难得一见的老照片，还可以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同步观看微纪录片。 嗯，接下来进入名家推荐板块，来自景山学校的周群老师为大家推荐了一本新书《中国轨道号》。这本书呢是科幻作家吴岩的长篇少儿科幻新作，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景山学校周群。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书呢叫做《中国轨道号》。这部作品呢在8月份刚刚获得了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那么小说写的是1972年这个时代背景，空军装备研究所呢接到了军委的紧急命令，要在短期内完成中国轨道号的项目，把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送上太空。军装所的孩子们为此欢欣鼓舞，但又必须守口如瓶，保守军事秘密。这些从小就立志要保卫祖国飞向蓝天的少年，在父母一辈的引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将自己融入伟大的事业，由此成长为努力坚守、正直和懂得关爱的时代新人。 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40，以上资讯的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百年党史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5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吕海生，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1991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5年，大刀阔斧，全面整顿。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重病中的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足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政策要正确，方法要正确。周恩来总理在世界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夺了轴，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这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 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好，接下来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退役老兵是朝阳区的陶振国老人。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从2019年起，依托朝阳群众特色，全力打造“首都老兵志愿者服务品牌”。组建了由6029名退役军人组成的620支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在平安北京、平安朝阳、全国两会、党建百年、冬奥服务、疫情防控、绿色环保、社区服务等志愿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退役军人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朝阳区总庄社区今年77岁的陶振国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 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一个决心把军队建设100万？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的是，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百万大裁军工作开始了。1986年，陶振国也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转入国防工业出版社工作。2007年，他正式退休。 我们那时候退休啊，都交到街道办事处，这样的话就参加了志愿者在行动。那时候呢，主要是服务奥运。2016年，总庄社区由我作为提案人成立了邻里一家亲、一加一结对子国服这样一个团队，重在尊老敬老爱老。 队里23名退役老兵，年纪最大的77岁，最小的65岁。他们一对一帮扶着社区里的23名80-90岁的老人。 像有一位老大姐吧，她的爱人前几年去世了，想不开，走不出去，把自己关在门里。我说不行，要走向社会。 经过多次做工作，把这老大姐从家里边拉出来，她也特别高兴。老弟弟，我感谢你。我说你别感谢我，是我们应该做的，受党的培养教育这么多年，这可能是军人本色，助人为乐。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学雷锋养成了这么种习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杨丽萍，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王继才、王世花夫妇32年守岛卫国的故事。一切要从1986年说起。那年7月，26岁的江苏灌云县民兵王继才被当地人武部任命为黄海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接下了上岛值守的苦差事。开山岛的面积只有0.013平方公里，虽然面积和两个足球场差不多大，但开山岛却是连云港地区海防线的右翼前哨阵地，也是一个无电无水无居民的三无孤岛。驻守开山岛的部队撤编后，1986年3月，开山岛被列为一类民兵哨所，担负观察监视海上和空中情况，协助维护治安和抢救海上遇险船只等职责。但由于岛上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灌云县人武部虽先后派过4批10多位民兵守岛，他们却都打了退堂鼓，最长的也只待了13天。开山岛距离大陆直线距离9公里，坐船航程也只有12海里。王继才当时觉得小岛这么近，就像自家的田地，抬腿就能上下，困难也像自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一脚就能踢老远。所以上岛前，王继才没有带太多的行李物品和食物。当送他的小船开走了，岛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王继才才发现开山岛的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要糟。岛上乱石嶙峋，除了空荡荡的几排旧营房，没有电，没有树，没有淡水，蚊虫飞舞，老鼠和蛇在脚下乱窜，接雨水的蓄水池里爬满了虫子和蛤蟆，晚上海风呼啸声大得吓人。寂寞恐惧伴随了王继才48天后妻子王世花上岛了。看到满腮胡子满头乱发的王继才，王世花心疼极了，他一咬牙辞掉小学教师工作，上岛与丈夫风雨同舟，并肩值守。从此小小的开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家。小岛与大陆那么近，但岛上的艰辛却让人难以想象。船要趁涨潮风直才能靠上码头，要是赶不上这次潮水，下一次就要等11个小时。如果遇上刮风下雨起雾，船都上不了岛，生活必需品也跟着没法补给。台风来袭时，小岛更是与世隔绝，柴火煤球用光了，只能吃生米嚼得嘴里流白浆。冬天海风凛冽，吹破了塑料布蒙的窗户，夫妻俩只能躲进山洞。夏天岛上热得像八卦炉，蚊子追着人咬， 夫妻俩睡觉要在床边摆一圈蚊香，常年受海风侵蚀，夫妻俩胳膊和腿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湿疹。可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从没有磨灭过王继才夫妻坚守孤岛的决心，每天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32年来夫妻俩从没有中断过。在许多渔民心中，王继才夫妻更是亲人和恩人。渔民们晚上出海时，他们会亮起信号灯，过往渔民缺粮少药，他们就拿出自己备用的粮食药品送给渔民。如果有船只遇险，他们必定想方设法施救。32年来，王继才夫妻俩上报了许多重要海防信息，出色地完成了战备执勤任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对国家的挚爱和忠诚。没有人命令夫妻二人要一直守下去，但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要离开。30多年里，曾有过许多诱惑和机遇，走私犯要与王继才平分利润，蛇头对他威逼利诱，拳打脚踢，他没有动摇。岸上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改革开放让周边的人们都富起来了，他们没有离开。王继才说，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在开山岛上坚守下去，直到守不动的那天。一朝上岛，一生为国，以孤岛为家，与海水为邻，一年又一年守岛，从有期限的任务变成了终身的使命。王继才和王世花，两个平凡的公民，朴实的民兵，用他们32年的执着守望着这个并不遥远的小岛，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2018年7月，58岁的王继才在开山岛上执勤时突发疾病去世，实现了一辈子守岛的承诺。妻子王世花继承了丈夫的守岛遗志，成为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继续完成着夫妻俩口中的平凡人平凡事。开山岛上也迎来了新的守岛继任者，他们每3人一组轮流进行值守，继续传承着王继才夫妇坚守孤岛、爱国奉献的赤子情怀。 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翟轩、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的刺耳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传承